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，从来没爱过，所以爱错，错从哪里起飞，从哪里降落，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从来过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王菲天籁般的嗓音，独特的台风，传奇般的婚恋，甚至她匿名又很闷骚的微博，心里就表面与内里呢，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有人在迷恋她。尽管有女神的称号，但是她呢肯定不是神，她也跟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愿意以一个女神的方式来看待她，怀念她曾经活跃的华语乐坛。 粘着眼睛。 是喜欢想象你，不需要 王菲，叫做怀念。也可以说许美静当年的走红呢，多少是托了90年代王菲的福，因为都说他们两个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其实许美静她的声音条件呢并不算非常的出色，如果不是中音鼻音当中那一点点类似王菲的音子，在当时肯定是很难出位的。但是气质这个东西呢，真不是可以修炼出来的。她的歌曲，她的嗓音当中呢，就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漫不经心，恰巧打动了一些人。接下来分享一下许美静这首曲目，来听听看和王菲相同的气质，叫做都是夜归人。 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，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的孤单，你忘了把所有

这是谢安琪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我》。这位平民歌手在内地的名气呢，其实还不算很大，但是在香港呢，他的口碑非常好。音乐有素质，有话说，歌声呢也很有压倒性。而他的平凡，他看到的角度呢，更能够让他贴心的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，让你感觉很舒服，听起来也有一种感叹的感觉。而在谢安琪之后，继续来分享一下温岚的作品，叫做《地狱天使》。 地狱天使披着美丽幻影。 去看世俗的眼光，

去追你的梦，别管我舍不得，已经开始却不能再放肆，只为了我的自私，别忘了我们的事，别忘了你的坚持。走吧，我会变得更坚强，飞吧，你要好好向前闯，走吧，学着自己去成长，飞吧，希望掌握在手上，微笑在脸上，像太阳一样，让自己的未来自己去主张。 被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相爱

抱着你，抱着你。 首歌听到的先是张震岳抒情柔情的演绎，接下来呢就是周华健，而同样的旋律经过不同的声音的传递，质感呢也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，这是不同年龄人当然不同的体会。继续来分享一下，同样是乐团，来自羽泉带来这首曲目，叫做没你不行。 嘿嘿嘿，是你吗？海半加蓝的天空，命运的山峰，的苍穹，雨过后又在等。嘿嘿，一定是你吧，在我心里转不停，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你。我沉睡的心意你苏醒，坏情绪全都放弃，情绪全都放弃，怀抱对